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2集，复明三。显得皇后奇怪地看向沈妙，说：“ 你好似很不喜欢这个叶家小姐。” 随即又释然道：“ 啊，诚然，这个叶梅心术不正，本宫也能瞧得出来。本宫在这宫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叶梅那双眼睛贪欲太多，你提防她也是自然。当初皇家狩猎一事，外头传言你因为妒忌而处处针对叶梅，本宫就猜到那叶梅不简单。今日一见，倒的确如此。 臣妇的确很不喜欢他。 因为景行的关系吗？” 显得皇后难得俏皮地眨了眨眼睛，打趣道：“ 放心吧，景行自己就很聪明了，不会喜欢更聪明的女人。如叶梅这样贪心又有野心的，就更不喜欢了。” 显得皇后这话说得她像是很笨似的。 景行和皇上商量着，叶家也不要过多牵扯。本宫猜着其中也有你的原因。不过本宫本身就不喜欢叶家人。叶家虽是文臣，却无文臣风骨，反而圆滑虚伪，暗生不臣之心。叶家上下皆修歪门邪道。不过…… 显得皇后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说道：“ 叶家小少爷倒还不错。本宫与他说了话，倒如孩童般纯质。可惜不良于行，在府里也不甚被人尊重。” 沈妙也曾听过那叶家瘸子少爷的事儿，只是不晓得对方品性如何。听闻显得皇后这般说，倒也不禁有些感叹：难得的好人，却偏偏运气太差。显得皇后说道：“ 再过不久，龙夜里的局势会很紧张。瑞亲王府只怕也会被人盯得死死的。景行经常在外，王府里也有照应不到的地方，都说防不胜防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啊。”“ 臣妇明白了。”沈妙跟着肃起神色，说道：“对付卢叶两家，无疑是在龙叶城里掀起一场风暴。她作为谢景行的妻子，瑞亲王府的王妃，自然是众矢之的。”显得皇后拍了拍她的手：“ 你现在就要开始学着这些了。”“ 是。”沈妙应了，正说着，却见陶姑姑跟着个小宫女走过来。陶姑姑说道：“ 慧嫔和宁贵人在花间小筑吵起来了，眼下正是不可开交的地步，娘娘要不要过去瞧一瞧？” 这些日子静妃怀孕，宫中的其他女眷都开始沉不住气了。原先大家都没有子嗣，因此得不得皇帝宠爱也无关紧要，如今却不同了。有一人登天，旁人都要想，人人都有私心，矛盾也比往日多了许多。加之还有许多大臣又打起了往永乐帝身边送人的主意，这后宫一改从前的平静，隔三差五就出点乱子。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事，可时常这样总是会让人觉得添堵的。显得皇后面上就显出不悦的神情来，任谁脾气再好，整日都被这样的麻烦，总是心情不好的。“ 娘娘先去看看吧，不必管我。” 沈妙没有跟着显得皇后去看热闹的想法，这龙夜的后宫与沈妙说到底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更是帮不上忙。显得皇后无奈，只得站起身来，对着沈妙说道：“ 啊，本宫先去花间小住一趟，亲王妃就在这里歇着喝喝茶，若是觉得乏味，便在花园里走一走，只要不走远了就行。” 沈妙身边有八角和茴香，皆是有武功在身，因此并不惧怕出什么意外。况且这宫里处处都是侍卫，自然也是安全的。 沈妙应了，显得皇后和陶姑姑就走远了。沈妙捧着茶杯，脑中却浮现起显得皇后的话来。她总觉得显得皇后话里有话，之前便也想过，若是永乐帝真的活不长久，等永乐帝走后，这大梁的江山又是谁来做？之前静妃没有身孕，想来他们打的主意并非是让永乐帝的子嗣继承帝位，况且永乐帝本身余毒未清，生出的孩子也可能先天不足，必然是无法承继大业的。这样一来，有着皇家血脉有资格继承大梁地位的便只有谢景行一人了。前生谢景行做皇帝了吗？至少他死的时候，明其父王的时候，永乐帝仍然活着，谢景行只是带兵打天下而已。那么今生谢景行难道要做皇帝吗？若是谢景行做了皇帝，他必然是皇后，自古以来就没有后宫只有一人的先例。他对显德皇后说的笃定，他也的确不会容忍自己夫君身旁有旁的女人。一旦这可能成真，沈妙能做的也无非是你既无心，我便休，与谢景行一刀两断。但是缘分来之不易，他并不想就这么斩断积了两世才做成的夫妻缘分。他心里有些烦闷，站起身来，打算走到一边的池塘边吹吹风，八角和茴香跟着他。御花园里树木繁密，层层掩映的树木之下，小径曲折，一条通着一条，四通八达，每一处都有新景致，十分风雅。只是沈妙却无心欣赏再美的美景，他走到池塘边，凉风吹到脸上，清清爽爽，十分舒服，也让他平静下来。站了一阵子，他打算回到方才的石桌前坐下，估摸着显得皇后也该回来了。临走时目光随意地往一边的树林中一瞥，就是这一瞥，沈妙猛地停住脚步。他紧紧盯着一旁，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似凉似烫，一股脑地往头上冲，几乎要站立不稳，引得八角和茴香也紧张地往旁边看去，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沈妙突然拨开面前的树丛，就往一旁的小路跑去。 夫人！ 八角和茴香吓了一跳，赶紧跟了上去。沈妙跑得飞快，她的头发和衣裳蹭到树枝上的尘土也浑然不觉。仔细去看，她的手还在剧烈地发抖，嘴唇也是白的，眼睛瞪得很大，丝毫不敢放松一丝一毫。她看到了，在树林枝杈中掩映的少年的脸，带着略微腼腆的微笑，熟悉的神情。那是傅明，他的儿子傅明，不会看错的，不会看错。沈妙拼命地跑，然而御花园里的路四通八达，每一条小径都通往不同的地方，树木茂密，那少年转瞬即逝，几乎让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前边没有路了，只有暗湖的一角，还有假山和长亭。沈妙找不到那个少年，茴香和八角跟在后面，见沈妙立在原地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神情十分的失魂落魄。三人还未有别的动静，却突然听得前方传来一声女子短促的惊叫，接着是重物坠地的声音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